天别太，我不能累，我嘴太快了，停不下来，还不能下舞台，用最高配置要 rap it bass， 我随便写了歌，不超级的 earth， 不想解密的，不需要指点，喜欢待在极地，不需要指点， don't be a liar， be loud to me， 重新表忠心，可能还来得及，准备好了最屌的，吃过饭来的，有谁想追一次战？每个叫的兄弟 rapper， 这一次歌颂我的子弹 ，straight fire 不是盖的，赶紧拿的快的带着，灵感别快别怪我拆台，当口栽在了我的手里，我在你的眼眸里，先手里完成这完整的蓝色的 flow， 所有人点都停不下来，逐渐变 poppy and chilling and taking it slow， 就像 Deacon King XCT e I'm becoming impossible。Why be killing it? Why he killing it? Business check the betting code. I'm a king, X City, 收好我的名片。I'm the best rapper life， 到现在难道还不够明显 ？SFG 的庆功宴，请先来拿好请柬，放轻松点，我早就已经坐在顶点。 Getting tired, but I can't be tired. Getting tired, but I can't be tired. Getting tired.But I can't be tired. Getting tired. But I can't be tired. But I can't be. Yeah.我的截止日期，以前有个截止日期，以前有个截止日期。专辑巡演，专辑巡演，节奏让我窒息，还不快给我打滴滴，我要赶七点飞机。我有时也觉得累，也我是疲惫的，我感觉他们看我不爽，眼神是敌对的。记对了面子和投机的骗子也对了，我不听八卦，也不关心谁和谁睡了。我的身体不再年轻，不像99年的 ODD。这句话也送给差我两个月 XCT。To all the homie that。Used to ride with me, die with me, fly with me. Can you feel me? A little guilty. 爽约了你们叫的酒局，我不再游戏，人生也丝毫不犹豫。Yeah, 所以别来问我累不累，我睡得比你少，但是我的床垫贵。Getting tired, but I can't be tired. Getting tired, but I can't be tired. Getting tired.But I can't be tired. Getting tired. But I can't be tired. But I can't be. I make it rain rain. 我到每一个 city 都以为我 came from London。我想要一只火，帮我的一只躲。不间断出现的怀疑 ，OD 有 infancy。爸妈让我躲回家 ，But I see too much 鬼话。我会拿着大的 pew pew 给你们做回答。嗯啊咦呀。越没到死亡的线 ，Ooh, I'm in that light， 对死亡视而不见。 What's the 喵？老师等我挂科，考试我不怕呢。我成长大都藏学校围墙以外 ，My spotlight 藏回来，把我和同学区分开。Yeah, 目标太过清晰，所以不做听戏。Tika yeah， 全都被我屏蔽。该说的该做的太多了，还活着万幸。不怕累就会成功，所